是真心眼为你们曾经让一切翻篇，许多许多人放弃因为太遥远，但我一定要闯出我世界。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改变这世界，想象中的天空如何才能实现，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改变这一切，绝不轻易放弃决心的一切。世界